跑跑步啊，看看书啊，这样子。 所以说这次发了新歌，然后呢给自己的定位呢也不想是一个单纯的歌手的标签、 嗯、没错， 叫自己什么？ 文艺青年吧。 为什么要叫自己文艺小青年？ 因为怎么说，我觉得我 很励志的感觉。 嗯，是的，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你也是表示出了自己的一种态度，就是无论是做音乐啊还是生活当中的自己，其实呢都是特别接近真实的那个模样，对不对、 嗯、 会觉得说好像一说啊歌手女明星女艺人，你总会觉得好像跟自己真实内心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所以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追求。 因为那个音乐本身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实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没错。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跟明星啊、什么歌手啊这些，可能还相差甚远。 哦、 所以 这么谦虚， 更加努力。 今天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你这次的新歌哈。 嗯。 那大家可以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不想再自我催眠，小心幸福覆盖背叛表面，万爱之徒别眷恋。 边唱活力荡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好的音乐。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到了21:09。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歌已经正式的放送了。那同时呢，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已经呢被我们的粉丝朋友夸声音好听的这位小姐姐啊，就是呢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带着自己的新作品而来做客的西雅，欢迎你。 谢谢。 刚刚那位粉丝夸你声音好听，平时说话声音就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上节目的时候声音才是这样？你知道有些演员平时说话声音这样，哎，我跟你说啊，一上节目，大家好。所以你真实的， 我应该属于那种不会伪装的人，就真的 是你生活中也是特别真实的自己，就对了。 嗯，对对 对。其实我们认识也蛮久了，算算好像差不多也有，我觉得6-7年是有了吧？ 有这么长吗？ 没有这么长哦，所以你是18岁是吧？刚才。 对呀、啊。 就小时候认识的你， 我觉得我自己还很小。 对，我是说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嘛。 嗯， 作为童星出道的我，你知道。 所以我应该是10几岁就认识你了吧？ 十几岁，然后认识哦，现在才20啊！这两个人数学都体育老师教的。 对啊。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西亚也是带了自己的全新的单曲。嗯、这个单曲的名字很特别，叫做 《壳》。 为什么会叫？是哪个壳呀？贝壳的壳吗？ 嗯，对， 贝壳的壳还是，但是你讲的应该不是一个贝壳的故事哈、啊哦。 当然了，是感情的一种状态吧。 感情的一种状态、嗯，感情的状态为什么会有壳呢？ 嗯，就是可能就是我 包裹自己， 不是、被感情受过伤害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厚厚的壳里面，可能很长时间都。很难走出来这种状态。 那你做一首歌不应该叫刺吗？刺猬的刺。下首歌叫刺是不是？ 不，我觉得应该叫痛。 应该叫痛，但是你会觉得说有一个这个比喻的这种感觉，会更有想象力，对不对？ 我觉得叫壳还是比较隐忍吧，这种。 特别好，有一种隐忍的感觉， 对， 听起来就很有内涵哈、哦。然后这首歌曲，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状态，是现有的歌曲，还是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 量身定做的， 是讲了自己的故事，对不对？ 嗯。 所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我以为长好看的女孩子一般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怎么会呢？当然会有了，我也是正常人、 啊。也会有一种就是被感情所动容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爱之深啊之类的那种状态，对不对？ 会的，会的。 因为你说爱有多深，然后呢，就是像你所说的，包括呢去产生出的痛也好，包括产生的这种，先不说恨了哈，我们都这么正能量的人，至少是会有痛吧？ 起码来说。忘记会比较难吧。 忘记对、爱好像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困难，说爱就爱了、燃起爱火、但是呢这个忘掉一个人是很难的、像我就很难忘掉我的听众朋友，哪怕像 当时我做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跟制作人讲到了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啊， 对， 然后这个包括感情经历各种，所以说产生了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我也非常喜欢， 所以自己在录音棚演唱的时候也会非常走心、刚刚我说了就是忘掉很难，我忘掉我的听众很难，原因是因为我想跟麦家所有的同学们互动一下哈。今天想到我们的沙发的是眼睫毛同学和1517，我忘掉他很难，因为他上周就点了一首特别奇妙的歌曲，我听都没听过，说叫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你听过这样的歌曲吗？ 我没有哎。 我觉得这首歌我先回头要听一下， 好好奇啊， 好好奇。然后呢周周同学说今天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告白气球，你要听哪个版本呢？是杰伦的版本还是麦同学的版本？还有古朵儿今天的板凳归你啦，他说呢有优先权吗？板凳他说呢反正总裁家只有热屁股没有冷板凳哈，一定是这样的。我们麦家族呢欢迎各位同学都可以来点歌，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留言贴，找到我们的点歌贴，就可以呢来跟我们互动了。那刚刚呢介绍了今天做客节目的西亚要带来的这次自己的全新的音乐作品，也是他非常非常有感觉而且非常非常的注入走心的状态所演绎的一首歌，叫做壳。 希望大家喜欢。 听到是前奏就有点特别了，那神秘的感觉哈、哇哦，还有小电音，我们来听听看。 是不是做了场梦，在风里走，在雾中游，这种感觉要多久？控制不了就接受，虽然我并没忘。 眼睛红了，多想你才能够逗留，多想我不说你都懂，这颗心真的 现在在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今天做客节目的西雅为大家带来的很特别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壳》。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想象力哈，会觉得哎，怎么会有一首这样的歌曲？但听过以后就知道，哦，原来是讲究讲到了自己的感情的经历和对感情的一种认知，是不是？ 对， 哦，这歌也唱得很痛哦。 本身就很痛，因为 对 因为刚好我那个时候就是失恋没多久吧。 哦，这是真人真事的一种体会哦。 是的， 所以在录音棚的时候，这首歌曲在录音棚里录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泪洒录音棚？ 嗯，会。 真的有哭吗？当时？ 但是没有哭出来。 所以你是坚强的女青年，坚强的文艺女青年。 我是属于典型的那种外表看似很坚强，可能其实 没有，你外表看起来很柔弱， 啊，是吗？ 对啊，其实内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非常非常的勇气的那种。 嗯，

就我平时比较宅的原因、啊、 对， 然后 怀旧， 后来对，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了，而且也新发现了其实有好多好多经典的歌曲我都还不知道， 对， 所以就是好多经典就是经典，你听过了之后就是你会一直都会喜欢听， 没错，因为我听你好像 包括好多歌词啊也都会 不断的去回味它， 没错没错， 对，因为我知道你平时在家里除了看看书啊、然后呢这个健健身呢、啊、给自己做运动之外、然后平时在家里就会去最近的任务就一直在听一些老歌、然后重温经典，对不对， 是， 你一说经典然后我刚看到了一首歌又把我吓到了、你今天还推荐了一首歌来自王菲， 对， 叫做 忘记你， 忘掉你， 忘掉你， 像忘掉我。你看这个歌的名字，你都记得，你都记不住了，说明这歌真的太久远了。 因为我第一次做节目嘛，稍微有点紧张。 我是一个完全毫无压力的一个主持状态，你怎么会紧张呢？不会，我觉得你还是就是说，可能我们平时都是朋友那样的聊天，突然间用这样的方式，自己有点不习惯，对不对？ 不习惯。 你知道吗？你推荐这首歌，我吓我一跳。哎、这首歌其实算是王菲里面不是那种就是 很热门的， 对，很多人会知道的。但是呢这首歌里面有一些故事应该被我猜到了，有些情节、对不对， 是的，因为这首歌本身王菲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歌手， 是 我非常喜欢她的天籁之音，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是这个白发魔女传这部电影由林青霞和张国荣演的这部经典老电影里面的一首插曲，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一首歌它会带给你很多画面的记忆， 没错没错，往往这种老电影也像经典的歌曲也一样， 没错， 回味无穷。 是，你说到回味特别巧合，而且刚刚讲到武侠，昨天晚上我有去国家大剧院，然后呢看漫步经典系列的音乐会，昨天晚上是我们的音乐大师谭盾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作品，应该算是这个谭盾的这个武侠三部曲了、对，应该是之前非常经典，而且看了一下那个最近的日程表，好像昨天演完这一场之后又再看又要过很久很久，因为这次呢他也是哇现场真的非常震撼，虽然是一个交响乐的一个表演，但是呢现场每一位朋友在座的都完全被现场的谭盾大师的整个的音乐气质，包括呢整个乐团的非常非常不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配合所震撼到哈。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电影的确是这样，它有这样的魅力，无论是这宏大的战争场面呢还是感人至深的一些这个情感的桥段，对不对，其实音乐很重要，都需要音乐去烘托嘛， 当然 对吧，无论作为配乐呀、包括主题曲啊， 我推荐的这首歌它也是我觉得歌词和这个旋律啊都非常的跟这个电影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极致， 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哈、有今天做过节目的西亚推荐的这首忘掉你想忘掉我， Radio Star。 玫瑰，名字写错。 谁告白就说风吹都对、yeah、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今天呢，特别感谢，然后刚刚呢发行了自己的全新单曲，我们的女歌手非常有趣的、非常励志的、非常勇敢、充满勇气的，我们的西雅同学，再次欢迎你。 谢谢。 特别感谢今天可以做客节目，哈，看了一下时间，好像要跑下一个通告了，对不对？然后呢，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包括呢喜欢你音乐的朋友讲？ 我希望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 希望大家都可以从，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都会遇到很多的不好的呀， 不顺心的事情， 不顺心的东西。 是，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然后那个 能够多多支持我的歌曲。 你的歌曲可以现在在网络的各种平台听到吗？ 都可以，海外内地都可以。 哦，可以在各种音乐平台上面来下载，对不对？ 是的。 大家要搜索壳，就是那贝壳的壳，然后呢，西雅是哪个西？ 奶昔的昔。 奶昔的昔是我给你定义的，不是你不，我们之前蕊的不是这么蕊的，对不对？ 是的。 往昔的昔，对不对？ 嗯。 昔日时光的昔，然后呢，雅是一个女字旁的雅。 嗯。 那么特别的名字，好，那再次感谢西雅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呢，再继续发第二首、第三首新歌的时候，可以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吗？ 谢谢，谢 谢，让我们下次再见喽。 再见，谢谢大家。 不要走开，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稍后回来。 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三年保险补贴，至多两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百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阿联酋航空欧美留学生优惠，票价由人民币3448元起，更享高达45公斤的行李托运限额，立即预定，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各大旅行社查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本市未来24小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受到热力对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气温较高，湿度大，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本市明天仍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你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音量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行。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 闪耀空，闪耀音乐。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Yo， 接下来我要为这位很美丽的小姐唱一首情歌，这首歌很抒情，很深情的。咦，奇怪，前奏怎么是这样的？是我点的吗？这首歌是我点的吗？ So pretty girl， 请你不要皱眉头，这首歌不是我点的，切切切不是我的歌。 我说我要唱一首歌来表示我对你的温柔，是哪个家伙眼睛慢慢的站在了这首，有没有搞错，这什么节奏，一点都不拔了也不感动、啊、怎么说我也是个 K 歌高手，没有飙个高音让我吼一吼，少有个尾音让我抖一抖，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我最拿手，也不是我的 style， 吼、哦、浪费我的歌喉。 我点的不是这首，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要唱给你的歌是世界上最美的那一首，发人心智，激人心智，感人肺腑，扣人心弦，让你爱我伸手，啦啦啦啦啦啦，唱完你就找到我，念着我，爱上我，让你听完会感动的忘了拍手。要是后让我唱我最拿你，哎哎，跟我个像个忍者，至少你也听完再走。 我很爱你，我想追你，我只要你，我在等你，请你爱我，请不要走，我来为你唱一首歌。So pretty girl， 请你不要皱眉头，这首歌不是我点的，切切切不是我的错。 其实这首歌也有另一种风格，虽然跟我的形象不合，也算是某种主流。你看那些偶像歌手也爱这种节奏，虽然歌词比较简单，但是让人快乐。这怎么说，我也是个 K 歌高手，没有什么歌可以难倒我，没有什么歌可以让我出口，没有这流动没有，就算我不拿手也可以很快上手，唱到让你昂鼓昂鼓。我点的不是这首，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要唱给你这个是世界上最美的那一首，让你快乐，让你拍手，让你投降，让你发抖，让你叫我哭哭哭哭哭哭。唱完你就唱到我，黏着我，爱上我，但是我一定要先唱完这首，然后我再唱我最拿手的那首。既然心在你笑得合不拢口，那我就唱完再走。 我很爱你，我想追你，我只要你，我在等你，请你爱我，请不要走，我来为你唱一首歌。So pretty girl， 请你不要皱眉头，这首歌不是我点的，嘿嘿嘿，其实也不错。 为什么听完他会这么快乐？难道说他真的已经杀到我？为什么听完他会这么快乐？难道说他真的已经爱上我？ 对，就拍手， 是 就拍手， 酷 就拍手， 要 就拍手， 嗨 就拍手， 送 就拍手，拍手。 手表示你已经爱上我。吼， 跟我一起点点头，跟我摇头，跟我一起挥挥手，伸出双手，跟我一起说声 no， 一起开口，跟我一起回家，让我咬一口。 虽然这首歌真的不是我点的，可是唱完我觉得大家都很快乐。你要是问我这首歌名叫做什么，哎嘿，叫做这首歌不是我点的。 我很爱你，我想追你，我只要你，我在等你，请你爱我，请不要走，我来为你唱一首歌。Let's go, let's go, pretty girl， 请你不要皱眉头，这首歌不是我点的，这不是我的错。我很爱你，我想追你，我只要你，我在等你，请你爱我，请不要走，我来为你唱一首歌。Let's go, let's go, pretty girl。 听到什么歌点到什么歌其实都不错，因为呢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当中，每一首歌都是很特别的，给你的惊喜音乐礼物已经送上了，来自今天在麦家族 My Home 的麦的灰灰同学的点播。虽然呢不是笑坤的版本的，但是这首歌不是我点的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们曾经听到的 BAD， 没错吧，这首歌也是很任性的歌名就对了哦。说说今天晚上想跟 DJ 麦在节目当中听什么歌唱什么歌告诉我吧，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关注进入我们的超级话题。 What you been waiting on this whole time? I blow the brains out of your mind. And I ain't talking about physically, I'm talking about mentally. She lookin', she look like she nasty. Lookin', she lookin', she look like she classy. Lookin', she lookin', just look at her dancing. Lookin', she lookin', I took her to the mansion. Yeah, yeah. You snea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it's a no-brainer. You got your mind on loose.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Off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em up if you're with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n the middle,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put 'em hig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stars, yeah,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Don't look rich, I ain't got no chain.On the list, I ain't got no name. But we in it, bitch, bitch, I'm not no lame. And I keep it Ben Franklin, I'm not gon' change. A lot of these old messy, messy. I just want you and your bestie. I don't got a answer, but whenever you text me, it's multiple choices, you don't wanna test me. She choosing a squad. She tryna choose between me, Justin Quay, and a sword. She told me that she learned that I make music for God. I told her I would let her see that the blood. You snea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est.Got your mind on lo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Off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em up if you're with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n the middle, oh,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put 'em hig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stars, yeah, oh,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Walk down at me sitting up, demanding my attention, had to give it up.Like somebody designed you, dropped it gorgeous. You made me wanna live it up. Your presence is critical, moving my soul, yeah, you're spiritual. They hate it when you notice me, make everybody else invisibl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 above the law. I'll be your excuse. Damn right. You won't go wrong, no. You snea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yeah. another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one.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只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的 节目有一个 DJ 站在你那边为你加油打气，在周末的美好时段刚好可以陪你一起来度过。如果此时此刻你也感受到了一点点的孤独，或是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莫名的透不过气的时刻，也不要忘记哈，还有我们的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一个周末空中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好了，给你一个拥抱，安慰一下你。在22:15今天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节目当中，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或是呢在新浪微博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什么歌想送给对方，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你想呢透过一首歌的点播，哪怕是一个匿名点播我们都接受哈，希望可以帮到你，帮你传递一下。看到了啊，刚刚呢已经帮助这个灰灰同学呢点播成功了哦。 发现这个微博的这个楼数怎么又不显示了呢？看不到几楼的同学啊，没关系，看到皮卡瑞了，好像你之前就在节目里点过这首歌。他说不知道点给谁。 想着你，还有 平平哥 说过的美丽的给你的话， 就先当点给自己的吧。 吹散了你头发，飘起我的眼中，你伸手把我揉，却刺痛。直到你想拥有，细致的想拥有，直到我想自由，却不敢自由。 I'm alone. Shiroto kura, dukabu uso, dakedo you know, daijoubu, ore ga tsuite ru yo. We are yalla, tatoe kodoku demo, yeah. Ore wa do, chiisana machigai de, iikata ya minari de, ima made no subete wo hite saretari. Baby I miss you, koe wa todokanai, ore wa ugokanai, kyou mo hitori koko ni iru. Donna yoru ni mo味のない食事があって、どんな朝にも何も守れない時がある。 Without you 無理だよ、ただひたすら弱いよ、怖がっちゃいけないと教授保てどあまら、行きたかった場所などどうに見失ったよ、でももう一度探すよ、だから君が必要。 I'm tired 今日も一人ここにいる。 の前でいくら伝えたって褒めてもらえないね、もう行くわ裏切り、今日も bad news 遊びではない着信、今日も bad news 代わりはいない。 yeah, 誰にも言えないことが増えてく、俺に何か起きることに彼は欠けてる、終わることはない。 Yeah, this is my life. Yeah, 誰も理解できない寄り添うこともできない、帰れない場所、君もいない。 yeah, 誰も切らない、何を言わない、嘘はつかない、それじゃ俺はこの場何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yeah, 引くも引くも地獄、今さら理解されなくても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 This is my life. Yeah, this is my life. Yeah, yeah. I'm alone. 俺は一人だよ、 Radio Star. I'm alone. I'm alone. 我收集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

在周末的夜晚，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最快乐是你牵我的手，一起喝着音乐自由跳动，那么简单，不需要理由。世界变了，你也变了，记忆中的旋律却依旧。温习回味你曾拥抱我，想念只在这一个角落。生命中最美最美的那一刻，笑容常在你我的心中。 到了光良的一首老歌《拥抱我》，在22:46，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用好音乐将你包围，接下来给你消愁。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寻求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

在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上面，这位大周周同学说，七月份的开始忙碌起来了，带父母去旅行，哎呀，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都回京之后呢，忙着找房子、搬家，就被各种套路，但依然还是很有信心，这或许就是长大的表现吧。哇，刚刚呢看到了麦同学的朋友圈，发现呢，看到了一些小小的秘密哦。这昨天晚上，刚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哈，昨天晚上见到了这个音乐大师谭盾老师啊，因为呢，这受邀去看了国家大剧院的这一次特别棒的谭盾呢，带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见到的一个。我们看了英雄的，这圆了我这个武侠梦就对了哦，感受到了一晚上的这个武侠交响的魅力哈。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你也可以看到，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 Stars in the sky， 黑夜就变得不一样。我最安心的向往。 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 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 那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 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点歌厅里面想听这首《恋人未满》，有答以上《恋人未满》的皮同学，今天给你个原版听听看的哈。 Remember the first day when I saw your face. Remember the first day when you smiled at me. You stepped to me and then you said to me, I was a woman you dreamed about. Remember the first day when you called my.

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 好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23:35，刚刚呢有同学说午夜的1111有人在想你，想到了多年前呢做上午边走边唱节目的时候，总是呢会在10:10、11:10啊，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这个幸福的时刻哈。新岛同学说沙发板凳不重要，我来打扫卫生，关门关灯就好。不会不会哈，我们呢有这个自助的扫，就扫地关门的功能哦。 不要再迷茫目光，没时间关在过往，未来是什么模样，谢谢你的想象，你可有保障，也能让掉害怕，你的超越掌握你的想象，我带你走进不用怕时空，来场风格 party 今天我们一起不睡觉，痛快玩到天都亮，我是你的心里感动潮动，为你展现 Power Power， 越感觉越强烈，唱的没有这个能力， We got that Power Power， 不跳进音乐，想用你唱动你自由的飞 Power Power， 越快乐越强烈，唱的没有时间永不停歇 ，Go Tick Tock， We Take Shot， We Take Shot， We Got All Got All Bang Bang Power， 用我尽力的精彩，他在悄悄的无奈，真心了无限放大，抓你人 On High， We Got The Power Every Time， 带你走就不用怕失控， 来场疯狂 Party Party， 今天我们一起不睡觉痛快，玩到天都亮， 我是你的 Feeling， So Turn Me Up。 我的音乐，心灵感动笑容，你为你展现。 Power， 越感觉越强烈。 Turn the music up， We got the power， 让我跳进音乐，就能用你唱的你自由的飞。 笑脸能重新站起来。 Oh my Radio Star。 Shake your booty, don't stop. Shake your ass, don't stop. Shake your booty, don't stop.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Music continue， 好音乐 Don't stop， 就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23:46。 What's DJ 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在周六的晚上陪你呢，继续在空中五月天。现在就是永远， 相信不洒的眼泪，我不信甜美的誓言，我相信一月就该一人，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谐，我相信我相信要对就能完美，快张开你的嘴 oh yeah, oh yeah, 再不管你是谁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别想别怕别后退，现在就是永远，出生的那一年 oh yeah, oh yeah, 转眼就这一天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我相信苦涩的眼泪，我不信甜美的誓言，我相信音乐就该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谐，我相信高到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要对就能完美，快张开你的嘴 oh yeah, oh yeah, 再不管你是谁人生都太短暂，别想别怕别后悔，现在就是永远，出生的那一年 oh yeah, oh yeah, 转眼就这一天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费，和我再唱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everybody say oh yeah, oh yeah, 种才成功。明明冬天水果，夏天仍然有，自然不自然，不聊太多。一个我一个懂，身上不断穿空，花越开越红，越活越招心。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54，今天的节目要在这个时刻，此时此刻，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晚安啦。那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的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Say goodbye to you guys， 晚安喽。 Oh my radio star. I'm a dreamer. Step, step out the beamer. About to do it big. Stretch, stretch, limousine. I'm a dreamer. Step, step out the beamer. Angel in the clouds. Rain down, best believer. I'm a dreamer.Limousine, I'm a dreamer. Step, step out the beamer. Angel in the clouds, rain down. Yeah, yeah. Beamer on Monday, flash dance on Tuesday. Lambo on Wednesday, Rari on Thursday. Think out it's Friday. Thank God. Think out it's stress on my head as a ride. Purple and yellow on Missy. I need my asses to miss me. Remember the day they would diss me. I know they all tryna get me. Remember they said I won't get it. These boys tryna hit me up, but I'm on my job, so no, I'm not on it. Fake, fake, fake, fake. I'm not a chef, but I'm getting caked. When I was 10, I was on my way. I told my daddy that I was gon' make it. Independent in my whip, like, in my baggy jeans, I'm pulling up, like, skirt. Diamonds on my wrist, jolly, jolly waving. Yeah, this party's kinda shit. Should we dip in your whip? I'm a dreamer. Step, step out the beamer.Believer, I'm a dreamer. for